早安，起床喽！不要再赖床了。 嗯，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7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四集，我是主持人慧田， 我是 Cindy。 Cindy， 这一周过得还好吗？ 我觉得累啊。 怎么了吗？ 就这因为节目是预录的关系嘛，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呢，是正处我们的期末，就是准备期末考试、期末报告的时期。这段时间呢，就是有无限的工作、无限的报告、无限的 PPT、无限的书要念，对， 简称就是大学生所谓的爆肝期啦， 真的累死了。 而且我其实生气的是，我有几位就是在不同的大学念书的朋友都已经跟我说，哎、我们慧田，我们放假咯。 为什么这么早？ 不知道，就是台中教育大学有一位女孩，她上礼拜就结束了。 他们提早考吗？还是怎样？ 他好像是提早一周考，就是前我们一周考 哦。所以他们这一周已经开始是暑假了吗？ 对 哦，太早了吧。 然后师大好像也是准备了 哦。真假的哦？所以就只有我们这么晚吗？ 对，然后一直到其实到录音的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开始结束他们的 对 大大小小的考试了。 有些人可能会礼拜五不排课，我就没有想这样做啦。可是后来就是因为选到了自己很喜欢的课，就还是必须去上。 我是要考到礼拜五下午5点的 哦。那你比我还要惨一点，我明天中午就考完了哈。 所以我其实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爆炸的状态、但是呢，我相信在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是可以非常非常开心的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听节目的。 对，因为到了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放暑假咯。 是的，那其实离暑假应该就是说也要快到了嘛。 对啊，就马上啊，大概在2天差不多。 对，那请问暑假有什么安排吗？ 暑假哦，啊，暑假我要去日本哦，哈！ 你要去日本是去玩还是有工 作？是去玩，谁要去工作？ 是跟家人一起去吗？ 对，跟家人一起去玩。那你要干嘛？ 那就祝你的日本行程开心，好不好？ 好。那阿田你要干嘛？ 我其实很正常，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的话，都会知道说我暑假不可免俗的都会回家。但是其实这一次回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在前后的一个月里面呢，可能会去一趟澎湖吧，我还没有确定规律下来。 你也要去澎湖？ 对，我想要去玩，因为刚好有朋友在那边打工换宿，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走一走吧。 因为我9月也要去澎湖。 除了去澎湖之外，可能就会在家里稍微沉淀一下，因为我有在写论文，所以也要进入论文的筹备计划了。所以说轻松也不是非常轻松的啦。但是呢，我会陪着 Cindy 一直到7月底。 哇，你看他真的很棒对吧？ 就是为了他，不要让他一个人，就是刚新手就在一个人在录音室这样子待着，我就说那我把没关系，我把行程稍微延后一点点，这是 OK 的。为了他，我可以。 你看这么 sweet， 你现在才知道吗？因为我的名字就叫慧田呢、啊。 我们现在即将进入下一个单元喽，谢谢大家，我们马上进入心情温度计， 我们稍后回来。 AM729，欢乐到永久，带给您全天欢乐的世新广播电台。 我要生气咯，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我们刚刚啊，我为了要打断惠田的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心情温度计的桥段咯。 我打岔一下哦， 你说， 其实你不用让我心情非常良好，因为我其实机票还没买啦。我可以马上买在7月1号的、哦、其实對對對、 啊、不是不是我刚是说没有刚刚那一段录音我什么都没有说、啊、 是吗 對對對對 那我们就一起听回播了 没有回播这种事情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心情啦怎么了来惠田这个礼拜的心情如何呢 爆炸累无奈没有好好生活 太迅速了吧 没有好好休息没有好好睡觉但是很庆幸我还活着 啊好我虽然说我也是处在期末爆炸之中、嗯、但是我就是一个忙里偷闲人而且你知道就是其实你当书放在书桌上面 是 你要打开它开始读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快乐不管是 除了读书以外吗 对除了读书以外任何事情都会非常快乐像是打扫啊或者是整理房间或者是翻起一本你以前觉得很无聊的小说来看看、嗯、这种无聊到爆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哦这瞬间怎么这么好玩啊我的天啊所以我这个周末也不是说这个周末就是这一整个礼拜啦、嗯、我都是处于一个边看边读书边看漫画的状态 但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家里的书桌就是因为旁边有床啦就没办法好好做事、嗯、所以当我真的想要念书的时候我其实就会去图书馆或者是去找一间咖啡厅点一杯饮料就待一整天这样、 嗯、那偷偷告诉你啊因为我房间里面没有书桌所以基本上我是在床上放张桌子读书的 哇那你就真的需要一些无聊的事情来陪你不然我应该就是会直接挂掉 对不然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床上然后会放一张折叠桌、嗯、然后我就是坐着读书嘛、嗯那你知道我就是只要往后一躺就是我舒服的枕头那将来发生什么事呢 睡着 没错我这个礼拜就是这样过的 讲到念书这件事我其实就有小小的多了一个心情就是无奈 为什么 因为我在世新附近其实有一间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咖啡厅、嗯、因为它非常的安静、嗯但是他5月开始给我整修然后一直延期的开门、 哦、 然后一直延到6月24他才会重新营业然后我就很爆炸说那时候我期末已经考完了 真的24刚好耶期末考完的时候他要重新营业 对啊所以我就其实没有在这段期末时间没有去处所以我就只能到图书馆然后不能带饮料就这样就是奋斗、嗯 啊，不过他重新开幕的时候，反正也考完了，你也可以坐去那边，就一样点杯饮料，然后就在那边滑滑 iPad 看看影片什么的，也这样过一个下午，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 你想太多了，考完试之后我就要投入论文的折磨当中了。 那你可以，那更好，你可以去那边写论文了。 是啦，那我就先不要公布是哪一间了，因为我怕大家你知道争相去，我就没有位子了。但是如果在那边大家真的有跟我巧遇的话，就是欢迎跟我打招呼啦。 然后也可以来顺便帮我们 IG 按赞啊，不 是, 是, 的是的 直接业配。 那讲到这边呢，其实你还有没有什么心情啊？除了就是期末爆炸以外，对暑假会很期待吗？或是其实要去日本有一点点紧张之类的？ 对暑假，其实我现在我有一个蛮犹豫的事情， 是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我在一间以前工作的店，然后我就是重新回去那边打工，因为之前在那边认识的店员、嗯、然后就是那时候跟他就是变成好朋友了、嗯、然后就有回去那边，因为他们现在那边缺人就回去帮忙、嗯、然后因为我下学期想要去媒体实习， 是， 然后我就在考虑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就是从现在暑假就开始去找这样媒体的工作去直接开始实习、嗯、然后顺便打工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我又怕说我现在暑假开始，我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又有一些学校的事情要处理、嗯、然后有这边固定要来 listen to 的录音， 是， 然后还有现在原本有的工作、嗯、我怕自己会没有办法分身，或者是说、嗯、一开始去那边打工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请假，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好，然后但是因为看身边的朋友就是已经开始有慢慢的去找这相关的工作，那我就有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去。 好，那讲到这边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是什么想法呢，想要告诉 Cindy 的，都欢迎到我们之后的贴文上面留言， 对、啊、 那他一定会看到，那我相信他也会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给他一些在迷茫中帮他找一条路当他的灯光的。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来放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在这边要放的呢是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就像我们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们，要继续收听 Listen to 哦，我们听歌吧。 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AM 729，欢乐到永久，属于你，属于我，世新广播电台。 大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 心情停看听，欢迎来到心情停看听。刚才我有讲到，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会一边配着我的漫画，一边配着我的课本啦。对， 我觉得你没有配电影就算很不错了。 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啊，我会可能开着电视机，坐在电视机前面，躺在沙发上面背单字之类的。啊，不是，我没有什么说话啦，没有没有。 你确定背得进去吗？ 我之后看看成绩就知道了。我看到成绩以后，我再来告诉你我们背进去。 我们一起期待，我会记得，我会把它写进企划里的。 对，然后他等一下又要在那个要在文案里面挤我了，对，又要在笑我。 但其实他每次在我写完文案之后都会跟我说，我其实还蛮喜欢你的文案，你看。大家就是他就是这样口音， 没有，我没有讲这个， 那我们就秀截图咯。 你才没有截图呢，我等一下就开始收回，你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一排你收回讯息。 不好意思，只能收回一天的，所以来不及了。 哈，好，谁理你啊？好，哈哈，没有啦。好，那我现在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今天的心情您看听，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就是我最近在看的漫画。好，虽然说是我最近在看，但其实这部漫画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朋友推荐我看的。然后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少看漫画的人，然后但是我看到这部漫画，就是我看完它了以后，我跟你讲，这是惊为天人。因为这部漫画啊，因为我又很喜欢它了，糟糕，我又很喜欢它了。我从节目录到现在，我说我很喜欢一部漫画或者是一部小说有多少次了？ 我已经不想数了，应该就是 每一次吧， 每一次你都说你很喜欢。 没有，因为真的很喜欢，就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就是这部漫画啊，就是我也是因为我是高中的时候才看的，然后我看到现在我大概也是看了十几遍有吧。 你是说现在将要介绍这一本吗？ 对，就是现在将要介绍这一套漫画，就是我也是看了十几遍，然后因为我也是真的很喜欢它。而且我跟你讲，这一部漫画我是看完以后每次看完我都会认真爆哭的那一种。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部漫画是怎么让心底爆哭的吧。 对，这一部漫画呢是松井优真在日本杂志周刊少年 Jump 中的连载漫画暗杀教室。连载是从2012年到2016年，然后总共有180话。漫画它后来呢有改编成动漫、电影、真人版电影，还有任天堂的游戏。然后呢，这一部的故事它有讲述到，就是在日本的门丘中学，这间学校的偏差值非常的高。偏差值的意思，我们用中文来解释，就是说它需要很高的分数才能够考上。然后在这间学校里面啊，一个年级它有5个班 ，A、B、C、猪，它4个班中拥有校内95%的学生。这些学生啊，一个个的都是精英，成绩非常的优秀。他们就是国中生当中出类拔萃的那一群人，然后都是成绩非常非常好的那一种。而第5班就是 A、B、C、猪一，就是一班，它是这间学校里面的放牛班。学校他会把品行不良啊，或者是成绩太差、老师不喜欢的学生，把他们放逐到一班。一班所受到的待遇，他是全校最差的。他们被放逐到学校旁边山里面的独立的校舍，那里的设备很差，环境不好，然后遇到校外教学等等的活动，若全校的学生都住在5星级饭店里面的话，一班的学生却只能住在民宿这样子的大通铺。仅仅是物质上的待遇差也就算了，一班的学生他们随时都会被其他班级的学生所轻视嘲讽，因为他们是 AND 的一班，是已经失去未来希望的一群学生。为了让全校的学生有危机意识，为了不要和一班的学生一样，所有的学生会以这个来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换句话说，这些学生可以说是踩着一班学生破碎的心向前进的。 那这一间呢，位在山里的一班校舍呢，在煞老师到来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暗杀教室。某一天呢，人们发现头顶的月亮体积只剩下了原有的 30%， 无论何时呢向上看都只能看到新月状的月亮。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只黄色的大章鱼啊，走入了日本的政府，向他们说自己就是炸毁了月球的犯人。而在隔年的3月呢，他也计划要炸了地球。带着笑容的奇怪脸庞，大到不自然的身体构造等等，让政府官员意识到他可能不是在开玩笑。但这时候呢，这只黄色的章鱼啊，又一派轻松地说，不过在炸毁地球之前啊，我想要成为这间中学3年1班的班导师。 经过政府的研究，外形近似于章鱼，有着大头和多根的触手，皮肤通常是黄色，但却能随着心情变化改变外形颜色的这只大章鱼呢，它拥有20马赫的速度。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速度的单位有没有一点概念？一马赫的速度相等于是1倍的音速。如果说要换算成我们平常的时速的话，大概是时速1200公里。那这样子算下来呢，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要绕行地球一周，他只需要30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他不害怕大多数会使人体受伤的东西，像是子弹啊、强酸、强碱、高温熔岩、极低温的寒冰等等的物质都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经过一番的努力，各国政府终于合作研究出对不明年华章鱼用特殊武器，这样东西呢能够确定造成对它造成伤害、嗯、然后他们会把它做制造成手榴弹啊 BB 弹、哦、小刀等等的，用这样子的东西想要来杀害它。 嗯，但是呢这只怪物的存在啊本身其实就很奇怪，它要炸毁地球的言论呢如果放给大众知道啊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恐慌，因此啊所有的研究以及暗杀都是在极度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日本防卫省呢为了解决这个大患，寄出100亿元的赏金给暗杀成功的人，但是因为数值的差异过大，根本没有人杀得了他。在各国政府苦恼的时候呢，他竟然提出了自己想要当一班的班导师，为了防止他逃走呢，也要让一些人能够有近身杀掉他的机会，因此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自此呢他就成为了3年1班的导师，而一班的学生呢也成为了一群杀手，他们之间是师生也是杀手和暗杀目标的关系，暗杀教室就在这样不平常的状况中诞生了。第一次来到3年1班呢，黄色章鱼啊看到的是一群了无生气的国中生，他们是这间学校底层的人物，承受着所有人对他们的藐视眼光以及嘲讽，再加上成绩单上经常是满满的红字，这些孩子啊不似一般的国中生那样有活力。防卫省呢向这群学生说了，如果呢他们能够成功杀死这个班导师呢，就可以得到100亿的赏金，因此每天的暗杀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个班上，学生为这个老师呢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做煞老师。 在这间教室里，学生们可以尝试所有的方式来试着杀掉老师，而老师也会尽他所能的配合，举凡喂毒药、挥刀、开枪、炸弹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任何一种可以撼动煞老师。而说到煞老师的教学能力，令人意外的是他完全是一个老师的模范，他是一位十分聪明的通才，对于各种领域的知识都有相当程度的涉猎，这使他足够一个人教授一班所有的科目，甚至利用20马赫的高速进行分身，同时对学生进行不同科目的一对一教学。作为一位老师，沙老师秉持着因材施教的方针，甚至根据学生特质的差异给予相异的考试题目。而除了学士以外，沙老师对于学生的烦恼与迷惘也会同样的予以开导，甚至对性格叛逆的学生循循善诱。这样的用心良苦，让本该沦落至社会底层的一班逐渐的蜕变成长，学会面对自我，面对未来，更让沙老师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在教着一班的这一年中，沙老师多次带领着学生对抗着这间学校，他从来不会因为学校给他们的待遇不公而怨天尤人，他反而会鼓励学生，越是遇到了逆境就越要力争上游。因此在多次不公平的待遇下，用一般的方式逆转情势，取得更好的成绩。像是他们参加过和主校舍学生的棒球比赛、学员季的销售量排行，还有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学科成绩等等。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同时辅助性的教学，让每一个一班学生都慢慢的磨练出强大的心性和卓越的能力。 漫画的内容中呢，很多啊都是在说着学生和煞老师之间的日常学校生活，但是究竟煞老师是谁？为什么会有着这么奇怪的外观和不凡的能力呢？那在一次次的事件当中，他的过去也渐渐的变透明了。虽然呢他最初被视为外星人，但随着故事的进展，他的身份呢也被揭露。过去的煞老师呢原本是人类，出身贫困的他为了存活而开始杀人，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也变得更冷酷无情，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国家元首的首级，并且被称为世界最强杀手死神。但是由于徒弟的背叛呢，使得他被抓拿到研究机构当中，那让柳泽对他做了反物质的人体实验，在煞老师的暗中诱导之下，这项实验反而让老师呢获得了生成触手以及超人高速的能力，这就是为何煞老师长得和别人不同，也是为什么呢他可以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啦。 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和负责监视他的三年一班原本的导师雪村雅久里互相交流，并且得知了三年一班的状况。他也渐渐的在和老师互相交流的状况下，渐渐取回了作为人类的感情。但是由于实验带来的副作用，沙老师的身体会在隔年的3月爆炸，届时释放的能量会毁灭地球。而先前将月球毁灭将近70%的真正肇事者，就是曾经进行相同实验的小白鼠。柳泽在得知此结果后，企图先行杀死沙老师以预防地球毁灭，而沙老师则借机逃离实验机构。但是这个行为呢，却意外的造成雪村老师身亡。他与濒死的雪村老师许下了承诺，接替他教导一班的学生，直到一班的学生毕业。逃出研究所后，他向触手许下了想要变弱，想要让全身都是弱点，让他可以看见弱者、同理弱者、保护弱者的愿望。因此触手细胞将沙老师的身体以细胞为单位进行置换，变成了一个拥有黄色章鱼外观的触手生物。在了解了沙老师的过去后，三年一班的学生变得无心暗杀，因为他们了解到自己的老师不是一个坏人，反而和他们一样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可怜人。可是日子仍然要过，他们在完成最后的考试后，致力于寻找让老师不要爆炸的方法，希望可以留下沙老师的命。但他作为一个超生物，一个世界政府都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不可能只放着一个一般的学生暗杀他就没有其他的作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了一个 final 计划，将沙老师困在一般的校舍，并从遥远的太空中射下对老师专用光线，想要杀死他。天罗地网之下，沙老师无法逃脱，但在这个计划实行以前，一名不速之客来到了一班。 柳泽跨太郎就是前面说对他做人体实验的那名科学家，在沙老师逃离研究室的时候呢，用他身上强大的能力几乎杀死了所有研究室的人，那柳泽自己呢也身受重伤。除此之外，身为他未婚妻的雪村雅久里还爱上了沙老师。尽管自己对雪村毫无爱意，他仍然无法接受呢属于自己的女人爱上了别人，因此呢他一直将沙老师视为了仇人。为了复仇呢，柳泽对自己做了相同的实验，而且他对触手许下的愿望和沙老师的相反，他希望让自己强到无人可敌。除此之外呢，在和沙老师的战斗中，他还一次一次的想要加害一班的学生。柳泽后来把沙老师还是人类时候的徒弟也变成了触手生物，让他也成为可以攻击沙老师的武器，这让沙老师完全无法接受，最后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将他的敌人杀死，和徒弟相约到了另一个世界再见，并把柳泽打到残废，保护了所有一班的学生。战斗结束之后呢，精疲力尽的沙老师也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气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天上即将发射的对老师的光线提醒了这些小杀手，时间到了，是送走他们老师的时候了。沙老师让所有的学生压制住他，最后一次点了名，然后呢就让同学们杀死了他。 虽然沙老师的生命不复存在，但是一年来他所留下的东西却是无所不在。一班的学生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以及光荣毕业，还得到了国家给的100亿元奖金。他们用这笔奖金资助了一些过去一年中与他们有过羁绊且需要金钱的人，在拿了足够自己未来生活以及求学的经费以后，他们一起购买了一样很大的东西。他们买下了有一班校舍的那一座山，剩余的金钱他们以感谢国家为由全数归还。这些都是沙老师死前留给他们的建议。一班学生毕业后，带着沙老师给的一切，昂首走向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拥有那一年中所磨练出来的武器，在自己的领域中大放异彩。7年后，所有学生都依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尽相同，有一件事却从来没有变过。一般学生会固定约时间回到这一座校舍里面清扫整理，将一切都维持着和沙老师在时一模一样。 而他们没有为沙老师制作坟墓，因为他们觉得沙老师其实从未离开过。 故事讲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猎奇却又精彩的故事呢？这部漫画呢，我们觉得啊，它用口述其实非常的难以解释，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难以用几句话去说完，还有很多的梗和感动呢，是需要你自己看到那个画面之后才能心领神会的。但是呢，坚持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是因为这部漫画的细腻程度呢，让心里深深的着迷，而且真的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让他爆哭。那我其实刚刚在念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哭啦。那如果有看过这一部漫画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知道其实沙老师他本人呢，不是一个我们会称之为完美 perfect 的人，但是呢，他却可以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他还是人类的时候做过不少坏事，杀过不少人，却没有抹灭他是一个好人的事实。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尽管曾经迷失，却在沦陷前的最后一刻被雪村老师拯救了。而他带着雪村老师的精神，执起了三年一班学生们的手，带给了他们最难忘的一年。 漫画中也不乏许多的笑点。沙老师他是一个很爱吃甜食、很好色、很爱玩的人，他会搜集世界各地的色情杂志贴满整个房间，他喜欢和学生们去校外教学，看着不同的风景。他有着自由的灵魂、渊博的学识，接受过实验了以后成为了更强大的存在。这样的沙老师要怎么让人不爱他呢？除了对沙老师的角色刻画十分鲜明以外，作者对于三年一班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位前来暗杀沙老师的杀手，甚至是出现在漫画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极为鲜明的角色设定。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人之间的互动摩擦，也让看完这部漫画的人像是看遍了人生百态，感慨万千。 我们的青春呢，是在讲述学生时期的青春热血，就像暗杀教室中的学生们一样。虽然这些学生的满腔热血呢，都用在了暗杀老师的事情上，但是他们却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得到了比同龄的学生还要更多的成长。老师呢，用生命对学生们的提问，更是学生之间密不可分的羁绊。那讲到这边呢，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读过这本漫画的人，就把它安排到你的暑期计划里面吧。 真的，因为它真的很好看，你看完以后你也会跟我一样一看再看的。 因为我刚刚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已经按下决定说我要把在暑假把这一本书看完。 我跟你讲，好看，它好看的程度，它会让你一整天废寝忘食，就想把它看完。 就是心理学所说到的心流啦，就是你做一件你很爱的事，你会忘记全世界。 真的。 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来放一首歌啦。这一首歌呢，是李玉玺所演唱的《我们青春》。 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沉默，双脚在战斗，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 走了。 沉默，即使双脚在颤抖，还是要一步步一步步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部都跟你说。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不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把青春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疯狂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挫折才会有我们。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活着才会有我们。 现在是一个人吗？感觉不到任何关心吗？现在就打开 AM729 的频道，我们将送上满满暖暖的关怀。知音电台关心你， AM729 关心永远久。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Morning 说书人， 刚刚听完的那首歌是李玉玺的《我们青春》，欢迎回到 Listen To。 现在要进入的是 Morning 说书人的环节，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小故事是惠田的一个灵魂朋友，他算是惠田生命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所写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就把 蓝颜啦， 你的什么？ 我的蓝颜知己 啊，蓝颜知己，我可以了解。我们现在就让惠田来对这个故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故事呢，他写的是他遇到一个小男孩的经过。那这个男孩呢，不是他的男朋友，那也不是，应该不说不算是他非常熟识的朋友。他们是在因缘巧合际会之下认识的这个孩子。那他也到过这个孩子的家。那他写的故事呢，就是他跟这位男孩在这个小房间里面的处遇。那最后到底想要表达的什么呢？我们就在讲完故事之后呢，再来做解释咯。 这个故事叫做班森的房间。他叫做班森，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白色印花 T 恤，在微雨里笑起来比照片中的他更显纯粹。五楼，这是我真正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比预想的来得更要稳实一些，似乎很少在像他一般大的朋友中听到这样的声音。 房间里白白净净的，像他的人一样，虽然不是很大，却有一排半透明的大窗，让阳光呢可以透过白色的窗帘垂满整个房间。靠窗的地方呢，养着一些我说不上名字却极其好看的植物，还有几个装着水草的宝特瓶，里头养着几只浅橘暗橘的小鱼。窗花呢，那里摆着几个不同造型的酒瓶子。顺着窗口透进来的阳光穿过那些透明的瓶子的时候呢，就会把白色的床铺搭上一点点颜色。班森看向垂挂在窗户旁的灯饰说，晚上会更漂亮。我知道，我也一直很喜欢，可是我没有，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所以呢，我回他说，白天啊就很漂亮了，就像现在。 他把开着 Spotify 的笔电放在了床边，然后偎在床上的枕头吃着我带过来的便当。他说他很穷，但是能让他开心的东西他不会去省，好像有一阵子的我一样。房里除了便当的味道， 还有整床甜甜的味道。究竟是这个穷小子身上的沐浴乳还是香水呢？结果他指向床边红色的香氛蜡烛，说：“可能是它的味道吧，应该是草莓味吧。虽然有一点太浓，但是还挺适合他的。”半森说：“他希望窗户是透明的，这样就能看到外头。”我说：“半透明也很好啊，透明玻璃只会让你看到距离窗户3尺外的另一面墙壁，多扫兴啊！”至少现在你还能稍微想象一下窗外的样子。这男孩居然回我：“那你闭上眼躺回去吧，想象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好啦。”我好像以前也是一个会支持透明窗户的人吧。 班森呢，是我遇过的人里名字听起来很舒服的其中一位。记得以前遇过一个叫做安森的男生，要说班森和安森到底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他们那种放任自己的特色吧。班森问起我对他的印象，我一开始说干净，他说是外表还是感觉啊，所以我再补上了纯粹两个字，有一点喜欢纯粹的人。离他近一点的时候呢，就会闻到很淡很淡，几乎要静下来才会发现的烟草味。在这个飘着草莓味的大白色房间里呢，存在感真的很薄弱，但这点味道才是班森活着的味道吧，不只是甜的。班森房间的出口呢，有一面全身镜，照得到我也照得到他。你舍得离开我家的窗户吗？班森问。他看出了我对他房间的喜欢，所以如此说道。我像一进来的时候对他笑着回他说：“我以后的房间会比你的漂亮。”莫名的生出了一点点自信。在说拜拜之前，我随口跟他说了一句：“等有朝一日他成为大摄影师的时候，我们再见面吧。”班森回着要等很久哦，然后我就穿好了我的白色鞋子，跟他道别，走上了雨停后的公车站。喜欢班森的房间，也喜欢这个小男生，可是班森是他，我是我，该道别的时候呢，就要好好道别，继续稳稳地走自己的路。我有我要去的地方，班森也有自己会到的地方，没有人应该附属在谁的生命里，我们的目的地不会是别人，一直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呢。 这是子恒在2019年3月31日写下的故事。嗯，然后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必须要老实说，其实我看不懂。 嗯， 对，然后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就是他的文字其实非常的细腻。然后他的这种细腻文字的细腻的程度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啦。嗯，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太懂是真的。 嗯， 然后我在重复的多看了几次了以后，然后还有经过惠田稍微跟我讲解，嗯，然后我才知道说哦，他是要表达说我就是我。 嗯，对啊，那其实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诠释的方式呢都不一样，所以看不懂当然也没关系。可是因为这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啦，我在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生命里面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在你生命中的琢磨可能很重，也可能只有一点点，但是它都是影响着曾经影响你生活的人。就像故事里面的班森，他现在其实跟子恒呢没有太多的接触了，可是他曾经存在过，对子恒的影响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嗯，我觉得这个又可以讲到刚才心情听看听我们讲到的暗杀教室。 是， 就是虽然说沙老师他只陪伴了一班的学生短短的一年，但是在这一年里面，沙老师他对一班的学生带来多大的影响，然后还有像是会在一年以内然后不停的来想要试图杀了老师的那些杀手们， 嗯， 然后与学生们的羁绊，这些就算虽然看起来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但是其实他对他们的每一个学生的生命，对每一个学生的理念，或许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哦。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看到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可能会喜欢别人， 喜欢别人身上的某一个特点，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喜欢他所处环境里的某一个细节，但是都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喜欢的是那个自己。那在这边呢，我要点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在这个环节里面的这一首歌呢，是被爱灌溉长大的人。那里面的歌词呢也非常的温暖，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消化了吗？温柔有时也会被误解的啊，我好想知道自己为谁而忙，你想知道吗？ 听懂了吗？你也能给予温柔让人成长，当然也会受伤，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刚刚听过的歌呢，有被爱灌溉长大的人，希望每一个听众呢都可以是这样的人。就算你觉得自己不是被爱灌溉长大，那也希望你以后可以找到爱的人哦。那在这边呢，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开场白和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我们都一样分享了两位主持人在这一周的爆炸心情还有我们的泪。那在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更特别的去提到了心里这个时间段的一些困扰跟想要找到曙光的迷茫之处。那一样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在这一集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心情调查文还有各种宣传啊预告，再麻烦大家帮我去留言回应，跟我们做互动咯。 然后接下来在心情聆看听的部分，我介绍了我很喜欢的一部漫画《暗杀教室》。 嗯， 然后 Morning 说书文的部分呢，则是分享了惠田的朋友子恒的写的一个小故事。哈田，我发现一件事情。 怎么了？你说。 就是你朋友是不是都叫子什么？ 我很多子字辈的朋友。 对啊，我们第一周、不是第一周，第一集的故事是分享子 轩。 对，然后这一个礼拜的故事是子 恒。 对，然后对，然后而且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两篇故事似乎都是在讲同性朋友之间的故事。 是啊是啊，没错啊。 那我偷偷问一个问题。 是，怎么了？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才交不到男朋友？ 这还需要我正面解释吗？ 哎呀，我要再次跟大家呼吁，就是阿田正在寻友中，真友中，就是有意的朋友呢，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专，然后或者是 IG 帮我们留言，帮惠田介绍男朋友哦。 那我 也很感谢你。 我这边要善良的提醒一下大家，要介绍一些意志比较坚定的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会跟我讲说，惠田，你是不是有种特质，就是跟你比较好的男生啊， 通常都会 爱上另外一个男孩。 对，其实这样也不错啦，不过就是、就是困扰了惠田一点这样。 其实我没有觉得困扰啦，我很愿意就是当大家的月老，当大家的红娘，但是就是大家要有点心理准备才可以介绍，不要乱介绍，我这不可以乱卖的，这笔交易要审慎思考啊。 可是他每天都在跟我抱怨说他没有男朋友。 我什么时候抱怨过这件事？ 哦，就算没有抱怨，他还是一直在跟我说，哦，他没有男朋友，然后一直在说我放闪什么的。 我不解释好不好？ 好，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话题。反正就是惠田需要男朋友，大家帮帮他吧。啊，好，大家应该这几天天气超热的齁。 是啊，非常非常热，热到我真的是觉得我走在路上都要中暑了。 真的，真的是要中暑。你知道我从家里骑车过来啊，骑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我真的是出门大概10分钟，我就开始全身喷汗，超热。完全受不了那一种。然后端午节过了大概两三周了吧，两周 。 对，真正的夏天要来，因为不是都说不到端午不要，没有过端午不要收冬衣吗？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现在端午过了，那真的短袖都可以拿出来，短袖热裤可以来了。 真的超热，我今天就是直接无袖到录音室来，因为我原本是要穿 T 恤，可是我一穿上去，我在房间里面会觉得说不行，闷，要换一件。 真的，还好我们录音室里面很凉，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凉快的环境当中录下这一些节目的内容。 哦，对，我突然间有点想要补充，虽然我觉得这是有点挖坑啦，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让男生朋友认识另外一个男生朋友的话，当然也非常欢迎，就是你知道在底下留言，然后推荐粉专这样子，我会自动去密他，然后跟他说，不好意思，你的朋友说你可能需要一个男性友人，这样需要介绍吗之类的。对， 应该会挺会挖坑给自己跳了，他就是承认自己就是那个西怪鸡。 哦、不是吸怪机，不是吸怪机，吸怪机那是一个我用来，因为我在看篮球嘛，然后就是常用的用法，就是在说那个一个人冲上去了以后，然后就会有一大堆人吸引包夹防守，然后外围的人就有更好的出手空间，然后我们就会称那个冲进去的那个人为吸怪机，所以我没有别的意思，对，就是一个常用的术语啦。 好啦， 那惠田就是一个。对， 吸怪机没事。我其实还蛮开心自己是吸怪机的，而且我跟你说，我身边不止男男哦，女女都很多。 女女也有， 对， 所以、就是、我身边反而是女女比较、看的比较多一些啦。 所以大家就是欢迎啦，大家如果身边有一些单身然后急需交友的朋友，就是可以介绍他跟我认识一下，这样这是绝对 OK 的。但真男友那个部分我就持保留态度，这样好不好？ 没有，他虽然这样讲，可是他其实心里很想，所以听众朋友们帮帮他吧。 好的，那节目来到这边呢已经快要告一个段落，进入尾声啦。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放最后一首歌了，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是我超爱的歌哦，我刚录的时候，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一边录给大家听，到我自己一边也唱得开心。 是的，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我要夏天。然后它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在讲述说夏天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啊，然后要怎么样放开来玩之类的内容。然后它是一首非常活泼非常快乐的歌，然后也非常呼应最近炎热的天气，炎热的盛夏。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暑假。 是的，那我们在听这首歌跟大家说拜拜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 AM729 Listen To 再见咯，拜拜 拜拜。 Say good hey to sweet 不懂再帅的你 hey, 是哪位 hey, 而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岛越嗨越不累 hey, 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起手来